这是来自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当中的片头曲，它的片尾曲同样是让人难忘的。音乐声响起，无数为新中国成立而立下汗马功劳的英雄前辈，他们的形象浮现在眼前。当然，电视剧当中的音乐气质的把握最成功的地方，就在于它暖人心的力量，让这些高大的英雄形象距离我们更近更真实。 在中国作品当中，有很多朋友特别偏爱，就是刚才所听到的《黄水谣》。那现在马上要听到另一段《长城谣》，也是大家在中国的节日当中最喜欢听到的，尤其在十一，一起来聆听这些动听的音乐，感恩先辈。如今的国庆，满是鲜花，满是阳光，满是大家幸福的笑脸，而这样的场景也是无数先烈们他们希望看到的，特别为他们奏响在松花江上。 电视片《话说长江》的主题曲《长江之歌》，滚滚长江的气势喷薄而来。回望这些经典之作，就在国庆日。

今天晚上北京音乐厅将首先用一场集老中青三代艺术家的诗歌朗诵会为国庆预热。红云、瞿玄和、张君英、刘继红、曲靖国、任雅明、胡月民等朗诵和配音表演艺术家同台献声。除了传承经典的古诗词，观众们还可以现场聆听近代以及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典作品。在使用汉语的同时，艺术家还会用英语、法语、德语、俄语、印度语、波斯语、印尼语、阿拉伯语进行朗诵和演唱。长假期间，浓郁的民族风情同样是北京音乐厅系列演出的亮点。10月1号，爱乐会轻音乐团将带来《我和我的祖国》专场音乐会。《我和我的祖国》、《梁山伯与祝英台》、《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彩云追月》，一首首经典乐曲将拨动所有观众心底关于祖国的琴弦。10月2号，指挥家范涛将执棒埃克森特交响乐团上演柴科夫斯基最为人熟知的三部芭蕾舞剧音乐《天鹅湖》、《胡桃夹子》和《睡美人》。充满童话色彩的曲目和旋律将成为孩子们了解古典音乐的绝佳选择。而10月5号晚，颇具实力的民族流行歌唱组合阿吉泰将带着纯净的原生态之声献唱《南山南》、《乌兰巴托的夜》、《天路》、《仓央情歌》等经典歌曲。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傲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永恒的魅力，十一国庆节特别节目，欢迎各位回到这里，我是王卓。那下半时段听到的是来自于中国歌剧的经典段落，耳边就是来自于洪湖赤卫队最著名的那一段《洪湖水》。 来自中国的歌剧当中的经典段落很多都是耳熟能详的，比如刚才听到的《洪湖水浪打浪》，而耳边的这一首同样是来自于《洪湖赤卫队》当中的《小曲好唱口难开》。后大批的中国歌剧涌现舞台，像洪湖赤卫队，像红珊瑚，这些经典的音乐都流传至今。现在听到的是在歌剧红珊瑚当中著名的一段珊瑚颂。 千遍大得好。 刚才听到的这一段著名的中国歌剧当中的段落是来自于歌剧《刘胡兰》。数九严寒下大雪和情比分合流水长，这些经典的段落即便是歌剧没有再上演，却早已经成为人们心中的永久的旋律。永恒的魅力十一国庆特别节目，重温经典，重温中国歌剧当中的经典。中国歌剧当中的经典，老艺术家们也在历史当中留下了他们的珍贵录音。像王昆在1965年录制的《白毛女》的选段，就是我们现在所听到的。 北风那个吹，西风。 剧《刘三姐》，在当中也有很多段经典的旋律。不过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可能只能分享一段了，而这一段就是最经典的《世上哪有树缠藤》。中国歌剧《江姐》在今天还一版一版地再次出现在舞台上，几代江姐见证了经典旋律的代代传承，红梅赞、绣红旗这些经典的旋律怎么会不出现在今天的中国歌剧回顾当中呢？ 秋阳秋红旗，热泪随着